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三伏枯树叶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顶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周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微光过半耳边儿。 8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。0106865858，6865858，5858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文艺广播主持人贺林。说到读书，真的不敢说自己是一个读过许多书的人，但的的确确有一些书在我的生命当中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。今天我要说到的这本书是一本关于写作的书，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创作的散文集《金蔷薇》。这是一部总结了作者本人创作经验、研究创作活动，并探讨创作的过程、方法和目的的文集。今天就在这儿为大家朗读一下其中《珍贵的尘土》一篇当中的一个片段。顺便提一提，这位老文学家在他的杂记中这样写道：每一个刹那，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，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，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，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，都是金粉的威力。我们文学工作者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寻觅它们，这些无数的细沙不知不觉地给自己收集着，融成合金，然后再用这种合金来锻成自己的金蔷薇，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或长诗。沙梅的金蔷薇让我觉得有几分像我们的创作活动。奇怪的是，没有一个人花过劳力去探索过，是怎样从这些珍贵的尘土当中产生出移山倒海般的文学的洪流。但是，恰如这个老清洁工的金蔷薇是为了预祝苏珊娜幸福而做的一样，我们的作品是为了预祝大地的美丽，为幸福、欢乐、自由而战斗的号召，人类心胸的开阔以及理智的力量战胜黑暗，如同永世不灭的太阳一般光辉灿烂。 诵读小站，由第八届书香中国、北京阅读季、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，光照强烈，午后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左右，高温炎热，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，请注意防暑降温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3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30%。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有轻雾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90%。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字正过来您呢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神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烟花婶儿，我在这儿呢。嘿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

我也感觉这个馒头子大妹妹思念整个我的心里，今天跟您去了小开门，可说谁有当不愿望到人生时啊，谁脸上都喜欢擦眼粉，下边好草不说走也不去呀、啊、嗨，实在是孩子累赘人，一直说被里有几节托儿所，哎呦那可不成哦，你小侄儿啊离开了摇车他就没门儿，这孩子有娇气儿怨气儿还有官僚气儿，一不顺心大哭大叫就乱动地儿，一直说挪了摇车背不了身那事儿，托儿所就给那个斜对门哟，看你说的多么轻快，你的上嘴唇一碰你的下嘴唇，到了晚上怎么办呢？莫非说来来这又回回，我看呢这下四点钟你白费了，干净利落少费词儿，要叫儿子我就去割草不费事，那托儿所再有一家再要车子儿，我有心出钱哎就把这吊车买，又不合勤俭持家的那个条文，这个刘二嫂货他说着说着下楼道，那哥的话一句一句就跑出了村儿，要说好草我也有一手，论技术我也不似那个胡雨枝，你对这关心爱几滴我也愿意挣工分，挣不挣分不要紧儿，姐妹们你对我敢有一丝儿啊，难道说二嫂我就不练曲儿，有能耐你替我把摇曲儿借，我当天下地就不摸会儿，个人的难处个人知道，我可不是死于母的那个落后的人，这个刘二嫂一句大话说出了口啊，胡玉枝他是跑的当头见地主，哎二嫂真格的，我要借来了摇车你咋办呢？咋办？你说的薅草去呗，帮助你发动全村人儿。哎我说大妹妹啊，你要是借不来摇车你咋办呢？我要借不来呀永远不当你的妹儿，机长吗？什么机长？好啊，机长就机长。谁要是反悔就不是人。二嫂子心中，他就暗暗笑，哼，这回你吃了我的哑巴亏。闲聊车谁家也没有，你们省得你这么来来回回的想交婚。玉这儿的心中也有一本账，强忍着笑脸咬嘴唇，车不超身摆了一摆手，一路的小跑回家门，他的两只脚就好像踩着那个放火轮，进门来就不我的公爹叫爹爹，他喊了几声就没有人，屋里头看当中摆着那辆摇车子，车上头看上头盖花被子，底下铺着花垫子，上头拴着幺零二，一碰车子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啦，车里头看不见 满半岁的小淘气儿，我的还是小宝林儿。哦，准是爷爷疼孙子去乘凉去的那个小树林儿，他慌忙就把摇车来接。我的公爹脾气儿倔，疼孙子儿就好像他的那个命根子儿。自从宝林儿一乐地儿，他是成天家守着摇车不出门儿。今天我自作主张的摇车姐，老爷子知道了不顺心，我有心不把摇车姐，又难解决二嫂这个难题儿。你这心里头想，我倒是借呀还是不借呢？又一想，家里的事儿怎么也好办呢？对，我呀还是借。就像辆车他往外走，咱们小从外面走进了老爷子儿，怀里头抱着小宝粒儿，老头进门就说话：“哎，玉芝啊，快来看看这个小东西儿，宝林小子真淘气儿啊，睡着了觉他还吧嗒吧嗒的打响铃呢。”哎，你搬摇车有啥事儿？我，哦，爹，我把摇车借给了人啊。 老头一听 心急火，你这样做法成问题，你随便就把这个摇车的委屈我的小宝林，你欺负我的小孙子，动了我的命根子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老爷子啊。说着话过，他真想这个摔盆大碗四方心，遇着他忙把宝林他就接在手。爹呀爹呀，您别上回喝口水，哎，消消气儿。好在不是个大问题，咱们为了帮助别人，委屈自己做不过，多为了国家打粮食。老头说：“你那少跟我来给他打道理。”我的孙子不吃烟火事儿，要我的老命，我全得不能委屈我小宝粒儿。一直说爹呀爹呀，你消消火儿，怪媳妇年轻没有知识，我给爹打着这么一壶酒，切条黄瓜半分饼儿。再者说林孩子委屈不了，有爷爷抱他哄他，他不会哭鼻子。于是他捂住嘴儿的往下讲，这个倔老头啊，光脚尖跳在地缸心儿。得得得得，别得得了，你的心思我知道，欺负我你惹无能疼孙子，从今后你大人的孩子你个人去哄，我就装乖喂小鸡儿，谁有神子谁去写，没人当你瞎眼睛儿。老头他说吧扬长去，当时愣住胡玉芝，他又是 有心我把腰车接，又怕气坏老爷子，记得一根他没了主意。他的孙子儿狠狠心肠，忙动手摇车里倒退，小宝铃抱着宝铃就往个炕上放，抱起摇车走出门，把摇车借给了刘二嫂。伴着雨针把冬冬香叶儿，道上无故女们呼啦啦都下地儿，劳动的歌声。但二日收工以后回家转，雨针心神不定，进房儿轻抬脚洗溜身，见爷爷抱着小宝铃儿讲故事唱小曲儿，爷俩玩的真喝嘴，老头的话真不少，顺口溜编着点新名词，加上旧名词，你的妈不讲理，抢走了宝贝的摇车子，你给爷爷争口气儿，变一个模范先进人，模范的摇车他要敢抢，哼，怎么斗争他的呼吁这儿，怎么斗争他的呼吁这儿。听到了这里忍不住的笑，这个倔老头忽然一声站起了身，撅起了胡子刚要发火。这个时候刘二嫂伴着腰车进房门，哟，别发火，我的老爷子，谢谢你大妹子，今天我算服了你，打扫了我这个落后的人，今儿两个粮食上我的鸡柳筋。这个倔老头愣磕磕，只顾琢磨这辆摇车子儿啊。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马增芬先生啊演唱的一段《西河大鼓借摇车》。下边呢还有一点时间，咱们呀再来欣赏一个小插曲儿。天挺热的，咱们来欣赏一段张伯洋先生演唱的《赞雪》。

他霸占咱们荆州为几夜，直到今天不肯还，有为臣我在江边以上设摆酒宴，聘请关公过江边，我在酒席前暗暗的来府写个聘过江，但等着我在饮酒之间再对他言，他若是还了咱们荆州地，哎呀呀，我奉送关公叫他转回还，和牙风大哥说个梦话字，我管教他不会来的容易回去的难、啊、了东吴。 小的官，关公闻听微冷笑，臣子大胆，少要你多胆。常记得我过五关，连斩陆元将，刀劈秦琼，带着黄河滩，齐昼夜到半了。武昌郡刀斩太阳，在我的马前，这大江大浪，我过了多少？难道说小小的沟渠，他活能够把船翻？ 安然。棋牌官呐、啊，他们早就报与了鲁子敬，那鲁肃带领众将来到江边，手打两旁留神看，从上哨，如风似箭就来了一支船，有一杆平静的绿旗在空中飘摆，斗大的官字就露出了半边，船头端住一员将，杀气腾腾好威严。绿缎子扎进二龙膝，面如重枣一个样般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胸前飘洒五柳美长髯。绿缎子袍披翻花衣，内衬锁子假连环，旁下暗带自己。防身剑，虎头的个战靴，这不就在足下穿。身背后站定一员将，哦，好似猛虎下高山。头上戴八角卷帘荷叶盔，黑鹰衬乌油铠甲身上穿，浓眉阔目刚须战。面如个滨州的铁一般，伸出了食指，如同十把钢钻，脱一口半月刀，刀青龙，龙吞口，口含金珠，珠一宝宝，刀上挂金环，哒啦啷啷一声响，把那江水滴了整穿。鲁肃砍罢二员将，哎呀！有心中暗胆寒，常言古语讲得倒好，哎，匡扶的容易，咱们秦国扶的难。我说大小三军有家子气，成败兴衰都在今天。你们但听战败一声信炮响，一个个勤心努力闯进前，哪个拿住那个关羽，保你们直上升直官上加官。我不言鲁肃按传令把关公言一言，传到江边拢了岸，手扶万杆下了船。鲁肃上前伸弓背，侯尊亭后甲隔岸，哦，接驾来迟，当面恕罪。关公说：“某来得鲁莽，你要害寒。”二人叙礼朝前走，不多时来在了江亭前。来到亭前落下座，鲁子敬来吩咐一声等杯盘，上得是山中走兽云中雁，陆地牛羊海底鲜。鲁肃斟满一杯酒，双手递与虎座前，我请君侯来赴宴，那这是茶寒酒冷，我的千岁多包涵。关公说：“大夫秦某八千顾，有何金言你讲在了面前。”鲁肃说：“想当初你们弟兄遭兵败，栖身无地下江南，荆州本是我们东吴的地面，借玉皇叔干不深安，写字的中人本是我鲁肃，他倒说得了西川，把那荆州就奉还。现而今皇叔他在西川为了皇帝，问关公我们东吴的荆州你们可该说还，还还还不还？”关公说：“我家的封疆不在我。”鲁肃说：“在谁？”关公说：“我的大哥执掌金江山。”鲁肃起了席，微微的冷笑：“关公不必谈红谈，谁不知你们弟兄乌牛伯马地天地兄弟弟的名传宇宙间，人生在 但是有五个大字，仁义礼智信，要你继传，还了荆州放你走，不还荆州你出我的帐门。一句话问住蒲州将，可了不得了，身被扣，怒恼了周仓将归元。周仓情高一声喊，哎，吴子敬退后，少要多言。想当初赤壁鏖兵周公瑾，借东风烧战船，要不亏俺家的军师借你们东方刮三阵，你也配烧了曹操的那些船。要荆州，现有你家的荆州在，我问问东方，你们该多怎还？有东方刮三阵，要荆州我们就还你；没有东风刮三阵，我送啊！我叫你想上的人头，你多半不能安。一句话问住了卢子敬，旁边喜坏了关美男，心中欢喜假在怒。周仓退后，少要多言，言多语失伤和气。你是个甚当之人，邪前想言，一行说抓，亮出自己的防身剑，赶上前抓住鲁肃不放宽。今日毛家沉醉了，快快送某到江边，抓住鲁肃就好像鹰拿燕雀一个样，往外走向古唐阳，直起胆来来到江边留神看，毛脸铁锁锁住船。周仓他青龙高举寒光闪，搭钢钢铁锁剁断，开了船关公一同周仓把船上把个鲁肃扑通摔在了江边。今日遭扰改日谢，赶明天请你到我们那边。卢子敬哎呀一声气死我，叫了声东吴的众将官，你们哪一方走？吴中将向上人头挂钢钢，东吴的众将上了战船，往下追赶。刚刚凑巧又来了光凭廖化那些船，站在船头乱放箭，这才挡住了东吴的面有半天。关公稳坐船头上，手捻长髯便开言，酒席前若不是周仓那番话，这不南狂虎穴玉龙潭。这一回五月十三，关公府的本事担当，留下了英名啊，在万古传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小凌云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单刀会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